抱歉你的说是现在和未来 Love can fly Fly into the sky 因为爱天空太蔚蓝 Love 袁娅维的一首 Love Can Fly， 这首歌当中的一点点的爵士元素呢，使得它在众多的让我们非常习惯的流行歌曲当中得以脱颖而出，恰到好处，而且结尾的高音呢非常的惊艳，但是没有炫技的痕迹，也让袁娅维这首歌得以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欢。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继续来为你送上的这是来自张芸京的相反的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亲自制作的一首歌曲，他第一次正式发表的作品，从哼哼唱唱的 demo 到编曲完整成型，他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和时间来讨论整理，写出了一段又一段的副歌，再否决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会议中心终于被认同采用，他比谁还要兴奋。 OK， 我们继续为你送出来自张芸京相反的我，这里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我看着镜子后面皱着眉的我，很孤单，他有话想说，像天空不会永远都是蓝色的，有阴天你才会抬头，走穿多少

中，喜欢想象你眼中比我高的额头，视野有什么不同，靠近你的身后就觉得安全了，因为你知道我会怕走丢，陪我到一 来自 Jason Derulo Want to Want Me，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叫做许美静。她的歌曲在 KTV 里一遍遍的被唱起，像城里的月光，阳光总在，风雨后都是夜归人。然而呢，正如我们早已记不清这些歌曲被传唱了多少年一样，我们已经记不清许美静上次发唱片是什么时候，那还是在千禧年，那张专辑叫做静电。之后呢，许美静淡出了大家的视野，正和那些凄冷或者暖心的情歌一样，和那些众说纷纭的情感纠葛一起留在了上个世纪末的青春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是许美静的《影子情人》。在歌曲里你听不到这个女孩的抱怨和哀愁，但是却有一种深深的心疼在其中。为你送出来自许美静《影子情人》，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微笑向暖，安之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这世界的悲，恍然发觉还没爱上谁。我们总是渴望玫瑰，却坚信它有迷人。因为坚强心燃尽了泪，却无法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谁。困在爱情有时也抱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总是无法习惯孤独， 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能去填补。坐巴士来到了某地点，无所谓时间，无所谓地点，谁会出现这一天？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不奢求多铭心刻骨，偶尔的在乎，爱他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眼泪把现实都模糊，过去一幕幕，放纵的爱不能，你渴望得到爱情保护，受伤时有人去哭，那么一点点的要求向老天祈求，为什么都不给你，总是无法习惯孤独，喝醉是一个人哭，怎么那么多的情人都那么伤人，有谁会为爱守一生？ 来自陈楚生的一首《某某》，这里是 MyFM 10.5赛事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健康资讯，无论是糕点还是沙拉，加了芝麻之后呢，总是格外的香。那么最近呢，法国研究发现，芝麻中的芝麻酚可以通过抑制细胞内黑色素合成相关的关键酶酪氨酸酶，发挥起美白的作用。此外呢，芝麻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可以防止过氧化脂质来危害皮肤，中和细胞内的有害物质。所以说想要皮肤白嫩年轻，就多吃一些芝麻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您送上来自张惠妹《都对也都错》。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正气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正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Better Music。And more of it. 想对流星 说亲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咬我，当初从不起码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请为我冲一阵风，想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上苍并不会解释，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不为所动，想要调整研究绝对能永久。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左手抚摸着痛处，右手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因为走向了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氢气加氧气创造了水， 简单。 上帝加泥巴创造了男女， 牛掰。 可乐加薯片，创造了你这个胖子。1005加电波创造了什么？ 什么？ 好音乐不间断，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创意不断，音乐不断，爆点不断，节奏不断，让你的好心情永不间断。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看见人生 流行的好歌为你推荐 My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FM。 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从小就喜欢音乐的许飞呢，12岁从老家到北京学习唱歌，曾经在北京的部分酒吧都有过演唱经历，以通俗组的第6名的成绩考入了军艺。大二时呢，曾经组建过自己的紫辰乐队，担任主唱，获得过一些歌唱比赛的荣誉，但是被我们知道呢，还是通过2006年报名参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凭借着清爽的外形、淡淡的歌声，许飞拿下了全国的第6名。而许飞的形象和嗓音呢，都可以有高度的识别度，干净纯粹。 味舒缓，不管是夏天的味道还是那年夏天，不管是拥有你的日子还是淡淡的歌，它给人的感觉呢是一如既往的舒服。超女的身份并没有让它变得过为商业，而在花月坛它就像一朵小雏菊一样，陌上花开，淡淡随风。为你送上来自许飞淡淡的歌，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欢迎收听 MyFM 100.5，随时随地好音乐。 MyFM 100.5 Music Fort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让你爱上这个频率。 Say they all do. If one thing I know, I fall but I grow. I'm walking down this road of mine, this road that I go home. So am I wrong for thinking that we could be something for real? Now am I wrong for trying to reach the things that I can't see? That's just how I feel. 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香港歌神张学友的第五张专辑《吻别》发行在1993年3月5号，在1993年的《吻别》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同年该专辑获得了叱咤全球华语唱片销量冠军、第五届的香港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名等大奖。而《吻别》呢，也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渲染性很强，吟唱者和听众呢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将一步步掉进陷阱的感觉唱出一直唱到我们心里，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给予一种特别的同情，而每次听呢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所以说它非常受到很多听众的欢迎。而这首歌的旋律凄美，张学友的演绎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张学友《吻别》，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住你眼中。 自谭维维的一首《一生一世心上一个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有些歌呢，它总会有一个唯一的歌者，尤其是当作词人作曲人在为他量身打造歌曲的时候，更会将他声音中的特质完美的融合在歌曲当中。比如说作曲人柳重言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他会怎么唱，于是曲子几分钟之后就创作了出来。而这首歌的作词人林夕在创作的时候呢，正在看电视上播出的日剧，剧中的李玉浩呢煮着红豆，心里想着因为要说分手，于是就不知不觉把红豆煮糊了。于是呢，林夕便一边跟着剧情一边来想歌词，创作出了这一首红豆，也是一直传唱至今。马上为你送出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红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

真实的拥抱最温暖。记得那天走在街边，会想起从前，骑着破车，唱着老歌，那么的快乐。宁静的夜，你在旁边，笑容那么甜。抱紧一点，没太多语言，幸福如此简单。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杨坤的一首《穷浪漫》，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如果常吃一种药的话呢，身体就可能会有耐药性，对抗压力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个高压的社会呢，我们需要想办法打破常规，找到一条更加简单的减压之路。比如说，可以揉一揉耳朵，整理客厅，说出实话，淋点小雨，喝一壶茶，或者多看一些蓝绿色，都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你记住了吗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陈志朋《他和他》。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是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

你的心却因他而难受，你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为什么，但就是拒绝不了你的请求。 来自李玖哲的一首《别说》，这里是猫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北京时间来到了22:51，正在为你送出的依旧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猫 FM 不眠夜。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呢，也欢迎你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微信号码是 TJ 下划线猫 FM 100.5，直接回复我就可以看到了。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你送上来自大嘴巴《有事吗》，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猫 FM 不眠夜。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4四门四座车，不止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 你好，我是蔡依林。 没有那么严重，你比对方大量太多。 你怎么一个口那么多？

首甜蜜清新的小情歌，下一秒来自张碧晨。这里是 My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气今夜间到明天多云转晴，微风零下4度到5度。明天气温变化不大，防寒仍然是第一要务，空气质量比较好，可以适当的外出散步一下。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巫启贤《思念谁》。这里是 My 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 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愿你爱乌10个钟头，运作 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随着网络的发展呢，我们已经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专门的音乐节目了，所以说也很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漂亮精彩的 MV。但是呢，音乐和 MV 是不可分离的。比如说，我们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呢，它的 MV 在第十六届最佳获得了第十六届的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那么这首歌呢就叫做奔，来自孙燕姿，以导演擅长单画面唯美构图配合音乐。虽然说已经是多年前的 MV， 4:3的画幅确实可以感受到音画同步带来的视觉和感官的刺激。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孙燕姿奔，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气压扭曲的脸，他们胜过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纠结，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视觉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拼命追。I'll go this way， 起跑线，视觉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I'll say yes， I choose this way。 Music 40，给你四十分钟不间断的音乐，我是 Tanya 蔡健雅。 曾任清冷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假意又想比星宿夜空里发光，玻璃会脆弱，请你轻放。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连泪水都能灌溉，真幸福。

下一站天后来自 Twins， 这里是 MyFM 10.5随时最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那么到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跟你说一声再见了啊！那么稍后为你送出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是来自彭坦春晓共同带来的有爱任性。稍后 MyFM 10.5会继续为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陪你一直到天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usic 40 starts now. 真，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们想象我家你呀，画面就像天堂。